情划过无人的天际，曾经交换过的秘密，紧紧埋藏在心里。 这首来自陈翔的《烟火》是电视剧《旋风少女》的插曲。那个刚出道时青涩的她，清唱着《烟火》的她，都是我记忆当中的陈翔。在无忧无虑的岁月里，曾经单曲循环过的这首歌，也其实很久没有听到陈翔的声音了。如今听起来呢，是满满的都是回忆。希望她以后能够越来越好，展翅高飞。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是庄心妍的《以后的以后》。 决定要走，云怎么挽留？曾经第四纠缠，放空的手，情缘似流水，覆水总难收。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。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怨尤。没有我以后，一个人少喝点酒，窗台外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有个角落是你不曾懂的远方。也许我是一道微光，只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。宁愿让我受伤，在黑暗的夜晚静静地为你去孤独的照亮。就让我是一道微光，能让你拥有灿烂的方向。 这首是来自华晨宇的《微光》。朋友在看《何以笙箫默》的时候，我对这片子其实没什么兴趣，但是呢，正巧听到了这首歌。和钟汉良的港普片尾曲比起来，这首《微光》一听就是专业歌手所唱的。配合当时电视剧上的画面，缓缓移动的镜头，微妙的光线，一切都很美，让这首歌在我的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曾轶可的《夜车》。 错又向前向后，不问看了没人管我一个人的生活，一个人去生活，一个人也可以快活。给你讲讲我的故事，你可能没听过，是心失望失恋失落，窃听了好几次，演奏了好几个，天都快亮了，我们还没到。 这首《夜车》是来自曾轶可演唱的歌曲，记得在看《超女》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特立独行的她。虽然她的唱功和嗓音总是被质疑，可是呢，也只有她才能够唱出那种味道。也有朋友听过这首歌以后告诉我说，这首歌还真的是挺好听的，为以前的偏见和不厚道调侃道歉。接下来听到的是许佳慧的《预谋》。 去到最后，煎熬。

时候这样婆婆家家你，童年时候飞走的你，这儿的纸飞机什么时候再飞回我手里，你把抹在脸上那是所有心，光着脚丫去我说要教训你， 这首歌是来自贾盛强的姐姐。当我找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发现这首歌是在前几天才在网易云音乐上上线啊，而且呢小强的个人主页也没有建立，评论呢也非常的少，但是呢这首歌我们都听过以后都知道是很好听的，真诚的歌声总是能够打动人，真实自有万钧之力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张杰的天下。 爱似浪淘沙，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，挥剑断天涯，相思轻放下，梦中我痴痴牵挂， 孤不孤城上皇后，万不万万世千愁，愁之愁爱化解，这碗脏红尘纷乱永不休，爱不爱天长地久，要听要似水温柔，谁在乎谁主春秋，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，被白发留不住芳华，抛去江山如画，换他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空牵挂，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情路永无涯，只为他袖手天下， 谁在乎谁主春秋，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，被白发留不住芳华，抛去江山如画，换他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空牵挂，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情路永无涯，只为他修如花，换他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空牵挂，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情路永无涯，只为他袖手天下， 风烟起寻爱似浪淘沙，遇见他如春水映， 这首《天下》应该算作是张杰的成名作了，很多人都知道张杰啊，也是从这首歌开始，的确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和《逆战》一样让人热血沸腾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的《不分手的恋爱》。 不知不觉不问不痛不痒，多少的时光不确定的某个夜晚，上山泪悄悄流淌，街边天气微凉，淡淡月光，我路怒

天，来自贵州谁家小姐，清秀悠悠不我新鲜，半生间日日在他门前放纸鸢，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，谁知打破所有天线，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。 期望着天，慢慢的静静的度过静止的时间，真的好想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，数着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，今生与你相遇，前世柔情继续，你的身影为何消失的这样了无音讯，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，再也不会变成我心里那把忧伤的 爱。自贵州谁家小姐，清秀悠悠不我新鲜，半生间日日在他门前放纸鸢，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，打破所有天线，我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。 好的，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魏晨的《少年游》。听说之前有很多人不太喜欢魏晨转型成韩系欧巴的风格啊，掉了很多的粉丝。不过呢，我在这儿给大家安利的2017年的专辑《旅程》已经不是大家所说的那种韩系的风格了。近几年的复古绅士 EDM 也是超级好听的，包括这种《少年游》啊，这种中国风的歌曲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歌曲。最后要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何曼婷和许嵩合唱的《素颜》。今天的好歌有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我是周琳，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不如花点时间想想触摸一下模样，今夜化了妹妹的妆， 我相信也是和妹妹的妆， 我要晃在舞池中央， 做地带可以试试， 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， 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。错别和我碰面， 如果

传达市保供暖送温暖专项行动动员大会精神，专项安排部署此项工作。名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晴转多云，白天最高气温5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5摄氏度。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，理论自信，制度自信，文化自信，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不忘本来，吸引外来，面向未来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就感觉快要过年了，然后一片喜气祥和的样子。不过话说真的，也是快过年了，这年就快过去了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歌是一对双胞胎组合 BY2 为电视剧《乌鸦嘴妙女郎》演唱的片头曲，就叫做《乌鸦嘴》。 其实本来就没错，其实说对，世界有没有要你就所以就安心待在我的身边。 身边。即使你说话的美醉，只是对象总很倒霉，几十次来总没有一次说的对，都叫你乌鸦嘴。有你给我快一点闭嘴，趁着我还没有发威，没人都能成为黑马，安安心里偷着美。其实你本来就没错，只是每一次说对，世界有没有要你振作，就乖乖待在我身边。其实你本来就没错，只是每一次说对，世界有没有要你振作，就安心待在我的身边。说对，世界有没有要你救，所以你就乖乖待在我身边。其实你本来就没错，只是每一次说对，帅哥，世界有没有要你救，所以你就安心待在我的身边。 2 这一对组合从出道以来，从那个时候小女生的那种青涩懵懂，到现在的那种小成熟还有小性感，其实通过时间他们无论从外形或者内在，这个姐妹俩都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了。继续是一首欢乐的歌，也是曾经陷入抄袭门的这一首歌，来自于花儿乐队的大喜咒。

清芳大雨的夜里，这是他一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，而且呢这张专辑好像是入围了第七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。其实看一看张清芳的一些金曲奖的经历啊，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叫她东方不败了。这张专辑是发行在95年，但现在听起来呢还是那么的精彩。继续来听电视剧《家和万事兴》的片尾曲，来自于张卓文演唱的《雨泪》。 雨敲打着落叶，我的心好憔悴，只剩思念不见不吹，我握不住的眉要往哪里飞，拥抱不到下坠的雨水，还会想起谁，还会冲刷悲伤，还没忘记曾经的美，时间却像堡垒挡住了眼泪，都没缘分为你去轮回。一滴泪化成覆水就已经难收回，可是我怎么学不会如何不在意你的美，一滴泪化成覆水如何让人不后悔，谁会悲伤流泪，也许是相爱一场的体会。想起谁，还会冲刷悲伤，还没忘记曾经的美，时间却像堡垒挡住了眼泪，有没缘分为你去轮回，一滴泪化成覆水就已经难收回，学不会如何不在意你的美，一滴泪化成覆水如何让人不后悔，谁会悲伤流泪，也许是相爱一场的体会。 张卓文的雨泪，说到这个名字的话，可能很多人会在想啊，他有什么样的代表作，或者说他是哪里的歌手，怎么好像没有听过他其他的歌。其实这不是一位歌手，他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一个演员。演过什么呢？其实挺多的。那我说一个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，就是在《新还珠》里面的那个小桌子。好，脑海当中在搜索他的影子了。好啦，搜索的时候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，这是来自于孟庭苇96年专辑《心言手语》当中的歌，叫做《手语》。 我能听见你的忧郁，却难告诉你，当我开口，生命就会消失空气里，而心慢慢，心慢慢冰在彼此沉默里，你的眼眶红透了委屈，他们教我用手说出所有的情绪，我的双眼

印象当中用自己名字做歌名的这样的情况还真的不是很多，第一反应就会觉得这个歌手应该野心还蛮大的。确实啊，在这首歌当中呢，他模仿了很多位歌手的声音，当时就觉得虽然这个男孩子很有野心啊，但是还是挺有才的。继续来听刘惜君的2015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专辑《当我身边空无一人》当中的歌，叫做《鱼的记忆》。 脚忘了高跟鞋，踩着属于我的音乐，走出你的世界，不再像昨天。也忘了地平线，只感到阳光和蓝天。是慢慢看不见，一二三三不表情，像一只有几秒的记忆，眼泪沾过的爱情，风干后忘在过去。呼吸沉满勇气，做爱自己。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《鱼的记忆》，大家可能都清楚的知道，鱼呢只有7秒钟的记忆。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就会让小军觉得鱼过的真的是又孤独，然后又很洒脱。当然，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些感觉吧，有一点倔强，有一点俏皮，然后又有几分个性的编曲。OK， 如果你是一个能够瞬间忘记掉感情，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草已清泉，悠悠流传随路转，偶遇山中转素圈，一片远远静黄落叶，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。啊，过去过去，多少次心软，今天今天，随着云烟。 叶倩文《祝福》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的标题曲，对于这一张专辑，很多业内的人士呢，都是随时要对他竖起大拇指的。我就用他得过的一些奖，然后来说明一下，比如说像获得了当时的十大劲歌金曲的金曲金奖，然后又获得了最佳作词奖、最佳唱片监制，以及十大中文金曲，还有最佳唱片监制、最佳中文流行歌词奖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奖。好吧，用这些奖项就足以能够说明这一张唱片在当时的影响力了。OK，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，他的帅气还有他的不老容颜也是从那个时候一直活到现在，他就是林志颖，来听到这一首《我不后悔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